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九章，匈牙利树峰第五十四集。小天狼星迟疑着， 我不断听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， 他语速很慢地说， 最近狮子兔似乎比往常更活跃了，他们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亮相了，是不是？有人变出了黑魔标记，然后你有没有听说过魔法部失踪的那个女巫师 博莎·乔金斯？ 哈利说， 一点不错，她在阿尔巴尼亚失踪了，那正是人们传说伏地魔最后出现的地方，而乔金斯知道我们即将举办三强争霸赛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可是他不大可能真的撞上伏地魔吧？ 哈利说， 你听我说，我认识博莎·乔金斯。 小天狼星语气沉重地说， 当年我在霍格沃茨时他也在这里，比我和你爸爸高几个年纪，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，特别爱管闲事，可是没有头脑，完全没有头脑，这两样结合在一起可就糟糕透了。哈利，我认为他这个人经不起诱惑，很容易就中了别人的圈套。 这么说伏地魔可能知道了争霸赛的事？ 哈利问。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认为卡卡洛夫可能是听从伏地魔的命令才到这里来的？ 我也说不准。 小天狼星慢慢地说， 我真的说不准，凭着我对卡卡洛夫的印象，除非他知道伏地魔已经强大到足以保护他，否则是不会贸然回去找他的。不过不管是谁把你的名字偷进了火焰杯，他这么做都是有意图的。我总觉得如果有谁想对你下毒手，又想使一切看上去像是一场意外事故，那么这次争霸赛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 从我的角度看，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 哈利咧开嘴惨笑了一下说道， 他们只要站在一旁，把事情交给火龙去干就行了。 对了，那些火龙， 小天狼星说，这时他说话的速度变得很快， 有一个绝招，哈利，不要经不起诱惑去念什么昏迷咒，火龙力大无穷，而且具有十分强大的魔力，不可能被一个昏迷咒打倒，需要六七个巫师同时念咒才能制服一条龙。 是啊，我知道，我刚才看见了， 哈利说， 不过你一个人也能对付， 小天狼星说， 有一个绝招，你只要使一个简单的咒语，你只要…… 可是哈利举起一只手阻止了他，哈利的心突然狂跳起来，简直像要爆炸一般。他听见身后的旋转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， 快走！ 他嘶哑着声音对小天狼星说：“ 快走，有人来了！” 哈利急忙爬起来，挡住炉火。如果有人看见小天狼星的脸出现在霍格沃茨的围墙内，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，魔法部也会被卷进来，人们会向他追问小天狼星的下落。哈利听见身后的炉火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，知道小天狼星走了。他注视着旋转楼梯的底部，究竟是谁在凌晨一点心血来潮出来散步，阻碍了小天狼星向他传授通过火龙的秘诀呢？是罗恩，他穿着褐紫色的漩涡纹睡衣走进了公共休息室，在哈利面前猛地停住脚步，朝四下张望。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 他说。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哈利吼道。 深更半夜的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我只是担心，不知道你…… 罗恩打住话头，耸了耸肩膀。 没什么，我回去睡觉了。 你就想鬼鬼祟祟的到处打探，是吗？ 哈利嚷道。 其实他也明白，卢恩根本不知道自己无意间搅乱了什么。他明知道卢恩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什么也不管了。此时此刻，他觉得卢恩的一切都那么讨厌，从头到脚，包括他睡裤下面裸露的那几寸脚脖子。 对不起， 卢恩说，脸气得通红。 我应该明白你不愿被人打扰。好，我让开，你继续安安静静地排练你的下一次采访吧。 哈利一把从桌上抓起一个波特臭不可闻的徽章，朝房间那头狠狠扔了过去。徽章打中了卢恩的额头，弹开了。 给你， 哈利说， 给你星星儿别在胸前，如果你运气好，你也可以有一个伤疤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，是不是？ 他大步穿过房间，朝楼梯走去。他隐约希望卢恩上前拦住他，甚至巴不得卢恩狠狠打他一拳。然而卢恩只是穿着那套过小的睡衣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哈利怒气冲冲地跑上楼，在床上睁着眼睛，气呼呼地躺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听见卢恩上来睡觉。